都说这五六月的天呀，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一点过渡和预告都没有，就直接进入了盛夏的时节。家里面的蚊香片、花露水还有驱蚊器都可以拿出来看看有没有过期了。哦，对了，还有我去年买的牛皮凉席也可以拿出来准备着了。 嗯，现在就准备席子呀，是不是太早了点？ 难道一定要等到宣告40度的时候才换席子吗？牛皮席它温而不热，凉而不寒，就像皮肤一样会呼吸，而且啊，它会根据室内的温度变化而进行温度调节。就算家人有不能吹空调的老人，也可以让他感受到温温润润的凉席质感。 是的，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呀，正是来自于川渝一带的水牛皮精制而成的孟德兰牛皮凉席。那商超统一售价是8900元一床，本档2018年享购首发媒体推荐价2599元，而且订购成功呢，还有两张牛皮枕套免费赠送。 对， 那您注意了啊，不是牛皮枕席，而是牛皮枕套。 是 啊，这在市面上啊，就是会员价的话，也至少得花到899元。那今天呢，订购牛皮席就能不花钱免费送，所以划不划算您一听就明白。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过啊，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这是2018年的当季新席，市面上的价格都很贵，就像您现在去商场买凉鞋夏装一样，当季的时尚产品基本上是没有价格折扣的。 是， 而今天我们做到了2.9折的优惠力度，纯粹是因为享购时间是孟德兰厂家独家签约的媒体平台，所以2018年新席独享只有10床。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嗯，那有朋友在问啊，这牛皮席究竟好在哪里呢？这么贵。那跟您说啊，这每一床牛皮席都是由一整张的水牛皮精制而成的，只有在肩胛部位呢有一点拼接。据估计啊，这一床规格1.5米的牛皮席，用皮量至少能做到40双的皮鞋。 哇， 这要是换成冬季一双的高筒皮靴的话，怎么着也得1000-2000块吧。您说这2599元的牛皮席还贵吗？ 再说了，这牛皮席啊属于天然的动物纤维，仔细看您都可以看到粗大的毛孔和纹理，和人体的亲肤性特别高，躺在上面就像床单一样柔软透气。第二呢，就是健康属性强了，家里面有皮肤娇嫩的孩子又或者是皮肤敏感的人群啊，咱们牛皮席就是不错的选择。第三呢，就是打理简单方便了。 对对对，这是我最喜欢的优点了。 哦， 之前啊，一到夏天，那我老妈每个礼拜都要洗刷晾晒席子，难得有个周末休息时间，把时间啊都浪费在打扫家务上了。那自己受了辛苦就会拿我和我爸出气，好烦躁。后来呢，我就买了这个牛皮席回家，那温水湿抹布一擦自然晾干就可以了，而且一用就是很多年，划算到这每一年的花费啊才几十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450的朋友订购两床，说早就约好了哥几个来家里面看世界杯了，可不能因为天热而扫了大家的兴致。还有1109的朋友订购了3床，说啊，都说去年的冬天有多冷，就决定了今年的夏天有多热。本来我还不相信呢，这不才5月份就热得不得不开空调了。赶紧给家里订几床牛皮席，不要像去年一样8月份最热的时候家里空调坏了，住了2天酒店，花了我2000多块钱。 是啊，这天热呢就怕空调坏，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对， 那今年不用怕了，天然的牛皮席毛孔粗大，温凉透气，睡上去呢还有助于身体的放松，特别适合怕热的老人小孩，那还有一些不能吹空调的人群来使用。 没错，即使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也只需要在睡前开上2个小时的空调，之后把它关掉，席子就能保持恒温，让你舒舒服服睡到大天亮。 是， 睡上2个夏天，光电费啊就能节省出一台空调钱。4007106108 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8900元的水牛皮凉席，现在只要2599块钱，不用刷洗晾晒，而且一用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划算下来这每年才3-50块钱。3-50块钱用草席是一年，用牛皮席也是一年，为什么不给家人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呢？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您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用3-50块钱给全家人的夏季睡眠做一份投资，这个花费值得拥有。最后30秒钟，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我与你举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35集， 皇上问道： 朕要好好奖赏陈廷敬，还要好好奖赏那个戴梦熊。哎，明珠，你这个吏部尚书知道戴梦熊是哪科进士吗？ 启奏皇上，戴梦熊的监生知县都是捐的。 捐的？你看你看，常有书生写文章骂朝廷，说朝廷卖官毙爵，难道花钱买的官就没有好官了？这戴梦熊就是好官吗？而且是干才，可为大用。 眼下朝廷需要用钱，又不能无故向百姓增加摊派，有钱人家既出钱捐官帮朝廷解燃眉之急，又能好好的做官，有什么不好？皇上，臣以为应把大户统筹的办法发往各省参照。 好，准奏，速速将这个办法发往各省参照。真是老祖宗保佑啊，陈廷敬此去山西发现了阳曲大户统筹的好办法，剿灭吴三桂指日可待。 皇上，臣还有一事要奏。 说。 陈廷敬这回可立了大功，臣以为应准他将功折过，官复原职。 岂止是官复原职，朕还要重重的赏他。百姓捐建龙亭出在阳曲，大户统筹钱粮的办法也出在阳曲，可见这戴梦熊治县有方嘛，朕还要重重赏他。 两日之后，明珠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跑到乾清宫要见皇上。皇上听得张善德的奏报，不知又出了什么大事。明珠低着头进了宫，径直去了西暖阁，跪在皇上面前说： 皇上，万万恕罪啊。 明珠，你好好的有什么罪啊？ 哎呀，那个大户统筹的办法万万行不得呀。皇上， 大户统筹是陈廷敬在阳曲亲眼所见，陈廷敬折子上的票拟是你写的，怎么突然又行不得了呀？ 微臣料事欠周，罪该万死。正是陈廷敬自己说此法不能推行啊。陈廷敬谋事缜密，他上奏大户统筹办法之后发现其中有诈，随即又送了个折子回来。这个折子臣也是才看到，知道大事不好。这不能怪陈廷敬，只能怪微臣呐。 你这是让朕下不了台。陈廷敬，朕平日总说他老成持重，他怎么能大事当儿戏呢？前日发往各省的官文，今日又让朕收回来作废，诏令西改，朕今后说话还有谁听？朝廷的法令还有谁听？ 皇上，不收回大户统筹办法就会贻害苍生啊。 不，不能收回。明珠，你诚心让朕出丑？ 皇上， 微臣不敢。 传朕谕旨，各省不得强制大户统筹，全凭自愿。凡自愿统筹皇粮国税的大户，不得借机剥削百姓，违者严惩。 臣遵旨。 明珠领旨而退，仍听得皇上在里头叫骂。夜里头，皇上在乾清宫密召张英道：“ 哎，朕这几日甚是烦躁，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云南战事紧急，朝廷筹饷又无高招，好不容易弄出个大户统筹，却是恶力相伸、剥削乡民的坏手段。 皇上，臣以为完粮纳税苛催之法固然重要，不过最要紧的还是民力有无所取。朝廷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是江山稳固之根本。只要民生富足，朝廷不愁没有钱粮啊。 朕这会儿召你来，想说说陈廷敬的事儿。陈廷敬前后有两个折子，你都没有看见，怎么会这么巧啊？ 回皇上，正好那几日臣不当值，臣只能说臣没看见，别的猜测的话臣不能乱说呀。 张英，这里只有朕与你，也不用担心隔墙有耳。你说句实话，真如此凑巧吗？ 这南书房里都是皇上的亲信之臣，张英不敢乱加猜测。 张英啊张英，朕真不知该叫你老实人还是叫你老好人。 皇上，不是臣亲见亲闻之事，臣绝不乱说。 但是阳曲大户统筹的办法也是陈廷敬亲见亲闻，可他又回过头来打自己的嘴巴。这个陈廷敬，他让朕出了大仇。 皇上，陈廷敬他绝非故意为之啊。 他要是敢故意为之，朕即刻杀了他。 朕听出来了，你又想替陈廷敬说情。 臣猜想皇上召臣面见，就是想让臣替陈廷敬说情的。皇上恼怒陈廷敬，又知道陈廷敬忠心耿耿，皇上不想处置陈廷敬，又实在难平胸中怒火，所以才召臣来说说话。 不不，朕要狠狠地惩办陈廷敬。 皇上知道您自己不能惩办陈廷敬，所以十分烦躁。 你怎么知道朕不能惩办陈廷敬呢？ 回皇上，皇上没有收回发往各省的大户统筹办法，说明陈廷敬前一个折子没有错。皇上如果收回了大户统筹办法，就是准了陈廷敬后一个折子，因此不管怎样，皇上都没有理由惩办陈廷敬。 张英啊，你今日可是在朕的面前说了句实话。 臣说句罪该万死的话，别人都把皇上看成神了，臣却一直把皇上看成是人，以人心夺人心，事情就看得真切些。 张英啊，你这话朕平日听着也许腻耳，今日听着朕心里暖乎乎的，朕是高处不胜寒呐。 启奏皇上，百姓捐建龙庭的事也请朝廷禁止。 你是明知陈廷敬会阻止百姓建龙庭的，才故意保举他总理此事，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臣的良苦用心就是对皇上的忠心。 好吧，等陈廷敬回来，问问阳曲建龙庭的情形到底如何，再做打算。 皇上英明啊。 张英，等陈廷敬回来，你同他说不要再提此事了，朕身子乏了，你回去吧。 陈廷敬回到京城正是午后，他打发真儿和大顺他们先回家去，自己径直进宫了。他不知道皇上那儿情形到底怎么样，先去了南书房打探消息。张英见了陈廷敬，忙把他拖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说话，话还没说完，陈廷敬就急了：“ 怎么，皇上没有收回大户统筹的办法？” 陈大人， 皇上已补发谕旨，大户统筹全凭自愿，严禁大户借端盘剥乡民，这件事你就不要再说了。 不不不，恶力劣身，我若不是亲眼见过，难以想象他们的凶恶。 陈大人，这件事情弄得皇上非常震怒，你最好不要再提了。 唉， 陈廷敬早就料到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他只是心存侥幸，希望皇上能够体谅百姓。但这个时候，皇上脑子里平定云南这事儿更为重大。陈廷敬呆坐半天，问道： 张大人，我两个折子先后是什么时候到的？什么时候进城皇上的？ 这个嘛，陈大人就不要再问了。 难道里头有文章？ 这两个折子我事先都没看到，不过我后来查了，您前一个折子是15日到的，后一个折子是17日到的，而您前一个折子进城皇上是19日。 肯定是有人在其中做文章，先是怕我立功，后是故意整我。 哎呀，陈大人，息事宁人，不要再提呀。 张英劝慰几句，便问傅山进京来了没有。陈廷敬摇摇头说： 这个傅山进了京城，却死也不肯见皇上。 张英瞠目结舌，心想陈廷敬怎么如此倒霉，便有意安慰他： 陈大人，倒是见龙庭的事皇上口气改了。 龙庭哪怕停见，我做的仍是件逆龙鳞的事，加上大户统筹，还有傅山虽已进京却不肯面圣，罪都在我呀。何况我本已是罪臣。 这个陈大人不必多虑，皇上自会英明决断。你只需把阳曲见龙庭的折子先递进去，大户统筹的事不要再奏了。傅山，你可千万要劝他面见皇上啊。 转天皇上听政之后，陈廷敬应召去了乾乾宫。当时的公公们都朝他努努嘴，似乎想告诉他什么。陈廷敬只能暗自猜测，不便明着探问。进了殿，张善德迎了过来，告诉他皇上正出宫。陈廷敬远远地见傻子站在帐幔下，朝他偷偷打招呼。他点点头，随着张善德去了西暖阁。张善德又悄声地说： 陈大人，皇上这几日心里不舒坦，您说话收着点儿。 陈廷敬拱手谢了，他这才明白傻子和那些好心的公公为什么都朝他努嘴摇头的。张善德又说： 陈大人，待会儿磕头您往这几块金砖上磕。 张善德说着抬脚点了点那几块金砖。这个时候，两位公公抬着马桶恭敬地从里面出来，又有两位公公端着铜盆小心地跟在后面。张善德知道皇上出宫完毕了，只拿眼色招呼了陈廷敬，跑进去侍候皇上去了，却半天不见皇上出来。靠墙的自鸣钟咣当地敲打起来，吓得陈廷敬不禁一跳。陈廷敬正抬手擦汗，忽见皇上出来了，笑容可掬的样子。 廷敬来了。 臣叩见皇上。 廷敬啊，快坐下说话。 陈廷敬没想到皇上会笑脸相迎，内心更加紧张了，忙在张善德嘱咐过的地方跪下叩头。果然头只需轻轻磕在那金砖上，却砰砰作响。皇上从来没有听过陈廷敬把头磕得这么响过。他往炕上坐下，笑着说： 既然回了山西，怎么不回家里看看呀？ 差事在身，臣不敢耽搁。臣打发人去家里看了看，爹娘都好，只嘱咐臣好好的当差，不让臣分心。 老人家身子好，就是你们做儿女的福分。 你走的时候，朕忘了嘱咐你一句，让你回家看看老人家。戴孟雄那个阿杂东西，不就在山西杀掉算了，还带回京城做什么？ 臣以为戴孟雄案应仔细再审，通告各地，以儆效尤。 戴孟雄案不必再审了，更不要闹得天下人尽知，杀掉算了。准你所奏，各地龙庭停见。 臣遵旨。臣还有一言， 是不是要朕收回大户统筹的办法？ 恶吏劣绅只恨没有盘剥百姓的借口，如今朝廷给了借口，他们就会大肆掠夺。倘若各省推行大户统筹办法，不出三五年，天下田产尽归大户，皇上直到了那日，就会民不聊生，大祸临头啊。 你在阳曲不是做得很好吗？大户胆敢剥削百姓，抄没家产入关，侵占的百姓田产物归原主。 查抄大户，朝廷固然可以收罗些钱粮，但毕竟不是长治久安之策呀。 陈廷敬，你越说越不像话。依你所说，朕就是故意设下圈套，听凭大户行不仁不义之事，然后寻端抄家收罗钱财，朕不成了小人了吗？ 臣绝非此意呀。 大户统筹办法，朕打算推行一到两年，以保朝廷军饷，待云南平定之后再行取消，回过头来惩办剥削乡民的劣绅。 圣命之治在于使人不敢生不仁之心，不敢行不义之事。 放肆！你今日头倒是磕得响，今日不是进讲，如果你进讲对朕说这番话，朕还是听得进去的，但这是奏事，得听朕的。别忘了，大户统筹你是始作俑者，此事休得再提。 皇上怒气冲天，陈廷敬听皇上说出这番话来，只好低头不语了。陈廷敬等着宣退，却听皇上说道： 博学鸿词应试在即，朕会尽快召见富山。 启奏皇上，富山虽已进京，却不肯拜见皇上，更不肯应试博学鸿词。 什么？陈廷敬啊，陈廷敬，你干的竟是让朕出丑的事。 皇上，臣以为也许真的不能再勉强富山了，人各有志，随他去吧。 不，朕偏要见见这个富山，看他是三头还是六臂。你下去吧。 陈廷敬站起来谢恩退去。富山寄去山西会馆，陈廷敬已去过好几次了，都不能说服他拜见皇上。张英嘱咐他千万要劝富山面圣，可见皇上太在意这事儿了，没准皇上就同张英说过富山。可富山水都泼不进，他说自己只答应进京，并没有答应见皇上。陈廷敬在家叹息不止，不知如何是好。月圆见老爷如此伤神，很是生气，决意去找富山，看他是什么神仙。月圆叫上真儿，瞒着陈廷敬去了山西会馆。会馆管事儿的见辆马车在门前停了，忙迎了出来。翠萍扶了月圆下来，真儿自己下了车。 两位太太有事吗？ 我们是陈廷敬家里的。 哦，原来是陈大人的两位夫人啊。失敬失敬。 我要见富山，他住在哪儿？ 富山先生嘱咐过了，凡是要见他的先得通报他一声。 不用通报，你只告诉我他住在哪儿就是了。 哎， 管事见这来头不敢多说，赶紧领了月圆等往里走。管事着前去敲了客房道： 富山先生，陈夫人看您来了。 里面没有回音，出来一个道童。那道童见来的是三位女人，吓得不知如何答话，忙退进门去。月圆顾不上多礼，招呼着真儿和翠萍，昂着头就随道童进去了。月圆见一老道端坐炕上，料此人应是富山，便上前施礼请安： 我是陈廷敬的夫人，今儿特意来拜望父老前辈。 啊，怎敢劳驾夫人呐。夫人 请坐。 月圆也不客气，就坐下了。釜山同真儿是见过面的，彼此道了安。道童端过茶来，一一递上。月圆谢了茶说： 釜山先生，我已尽过礼，接下来的话就不中听了。我家老爷对朝廷对百姓一片赤诚，他敬重您的人品学问，因此屡次向朝廷举荐您。这回为了阻止各地修建龙亭，他被皇上从二品降回四品。他在阳曲承办恶吏劣绅，回京之后仍深受委屈。您随我家老爷进京，却不肯见皇上，皇上更加大为光火，说不定还要治他的罪。我就不明白了，您读了几句圣贤书，怎么就这么大的架子？ 哎呀，夫人切莫误会啊，贫道也很敬重廷敬啊，才答应跟他一起进京。可是贫道不想见皇上，不愿应试博学宏词，这是贫道气节所在呀。 什么气节？您祖宗生在宋朝、元朝，到了明朝他们就不活了。您祖宗要是也像您这样迂腐，早就没您这个道士了。老天让您生在明朝，您就生为明朝人，死为明朝鬼。您要生在清朝呢，您就躲在娘的肚子里不出来吗？ 翠萍听着忍不住笑了起来。月圆故意数了翠萍： 你笑什么？没什么好笑的，按这位老先生的意思，你的孩子就不能生在当朝。 福山暗叹自己诗书满腹，在这位妇道人家面前却开不了口。 按福山先生讲的忠孝节义，我们都同清朝不共戴天，百姓都钻到地底下去吗？都搬到桃花源去？再说了，百姓若都去当和尚做道士，也是对祖宗的不孝，没有孝哪来的忠？我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凡是违背人之常情的胡言乱语都是假仁假义。 富山无言以对，只好不停地摇头。月圆却越是逼人： 您要讲您的气节也罢，可您害了我家老爷这样一个好官呢，害了我的家人，您的仁，您的义又在哪？ 富山仰天长叹，朝月圆长一道： 唉，行了行了，夫人不必再言了，贫道随廷敬进宫就是。 陈廷敬从衙门回来，进屋就听大顺说夫人找了富山，富山答应进宫了。陈廷敬吃惊不小，问： 真的？夫人是凭什么说服富山的？ 哦，我听翠萍说，夫人把富山狠狠地骂了一通，他就认输了。 怎能对富山先生无礼？ 月圆早迎了出来，听得老爷说话，便说： 我哪是对他无礼呀，我只是把你们读书人弄得神乎其神的大道理，用百姓的话给说破了。不信你问问真儿妹妹和翠萍啊。 真儿同翠萍只是抿着嘴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欢离合，几杯云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关云长，只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36集。 第二天，皇上驾临南书房，陈廷敬奏明富山之事，皇上大喜。 好，收服一个富山胜过点10个状元。廷敬，富山会在朕的面前称臣吗？ 富山只是一介布衣，又是个道人，称谓上不必太过讲究。不管他怎么称呼，皇上就是皇上，宫中礼仪臣会同他说的。 那就好，朕念他年事已高，可以免去博学宏词的考试，直接授他6品中书，但君臣之礼定要讲究。 臣明白。 高士奇供奉内廷这么多年，才不过6品中书，他脸上便有些挂不住，却是有话说不出口。明珠拱手道： 皇上如此惜才，天下读书人必能与朝廷同心同德。 皇上点点头，下了御史： 你们从应试博学宏词的读书人之中挑选几十个确实有才学的名士，朕一并见面。这是件大喜事，诸王、贝勒、贝子并文武百官都要参与朝贺。 臣领旨。 明珠等领旨谢恩，皇上起驾还宫。很快就到年底，朝廷吉庆之事很多，直到次年阳春3月，皇上才召见了应试博学宏词。那天天气晴和，皇上高坐在太和殿的龙椅上，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班列殿前，富山等应召的博学宏词数10人早已立候在太和门外，鸦雀无声。忽听礼乐升起，明赞官高声唱道： 宣富山觐见。 等了半天不见富山人影，殿内王公大臣、五百官一般而列，中间露出了通道，正对着殿门。从殿门望去，空旷辽远，直望到太和门上方的天空。皇上从来没有感觉到太和殿到太和门间这般遥远，熬过长长的寂静，终于看见富山的脑袋从殿外的石阶上缓缓露了出来。皇上仿佛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了微笑。富山慢慢进了殿门，从容地走到皇上面前，他的目光有些漠然，站在殿前缓缓道： 贫道患有足疾，不能下跪，请皇上恕罪。 皇上脸上刚刚露出的笑脸差点就要收回了，可他仍是微笑着说： 富山先生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能够奉旨进京，朕非常高兴。 你有足疾就免礼了。赐座。 贫道谢过皇上。 富山先生人品方正，文学素著，悬壶济世，得照四方。朕可是从小就听先皇说起过你啊。 哎，贫道只是个读书人，不值得皇上如此惦记啊。 哎，朕念你年过七十，就不用应试博学鸿词了，凭你的学问呀，也不用再考试了，朕授你个六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贫道非红尘中人，官禄万死不受，富山只想做个游方道人，替人看看病，读几句书，写几个字，官有的是人去做。 高士奇心想，富山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嫌六品中书官小了。他知道此刻说话必定惹得龙颜不悦，只好忍着。可没想到莽夫萨木哈说话了。 启奏皇上，国朝堂堂进士都得供奉翰林院三年才能做个七品知县，富山倨傲无礼，不肯事君，应该治罪。陈廷敬深知富山本性难移，却极力保举，居心叵测。 萨摩哈休得胡说，陈廷敬忠贞谋国，唯才是举，其心可嘉。富山先生为学人楷模，名著四海，朕颇为敬重。一位七旬老人抛开君臣之礼，他还是我的长辈。朕今日当着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面说了，不许你们说富山先生半个不字，宣其他名士觐见吧。 没多时，名士们鱼贯而入，见到百官站班而富山坐着，颇为惊诧。名士们下跪行礼。 臣等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你们还没有经过考试，朕就想先见见你们。朕思贤若渴，望你们好好替朝廷效力，好好替百姓办事。富山年岁已高了，朕恩准他不用考试了，已授他于六品中书。你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朕等着读你们的锦绣文章呢。 朝见完毕，皇上乘着轿子出了太和殿。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以及众名士恭送圣驾。等到圣驾远去，众人才依次出殿。有位名士攀上富山说话。 富山先生啊，晚生倾慕先生半辈子了，今日一睹仙颜，死而无憾呀。 哈哈哈哈 仙颜不如龙颜啊。 他抛下了这句话，谁也不理，扬长而去。百官出了太和殿，都说皇上爱才之心古今无双，富山那么傲岸，皇上居然仁慈宽待。只有陈廷敬心里忐忑，他看出皇上是强压心头之火。皇上那番话并不是说给富山听的，那是说给天下读书人听的。果然皇上回到乾清宫，雷霆震怒， 朕要杀了陈廷敬。他明知富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干嘛还要保举？真是丢人现眼！一个穷道士，一个孙书生，摆架子摆到朕的太和殿上来了。 侍卫跟公公们都吓得缩了头，眼睛只望着地上。张善德望望傻子，傻子悄悄摇头。他俩心里都明白，皇上发脾气了。奴才们只能装作没听见，保管万事儿没有。皇上在乾清宫发了陈廷敬的脾气，张善德过后嘱咐当值的公公，谁也不准漏半个字出去。外头就连陈廷敬自己都不知道皇上说要杀了他。富山尽管惹得皇上雷霆大怒，这事也总算过去了。 富山回到阳曲，官绅望门而投，拜客如云，这都是后话，不去说了。这会儿陈廷敬仍放心不下的是大户统筹的办法，真怕弄得天下民不聊生。他后悔自己料事不周，那么急急的就上了折子。如果天下田产皆为大户所占，那他就是百姓的罪人了。陈廷敬整天为这事儿伤神，弄得面容憔悴。碰巧督察院有位叫张鹏和的御史，有一天到翰林院办事，问起了大户统筹到底如何。陈廷敬知道张鹏和是个急性子，又很耿直，本不想多说，可陈廷敬越是隐晦，张鹏和越是疑心，便说： 说不定大户统筹就是恶人鱼肉百姓的东西，我要上个折子。 张大人不要再奏了，皇上哪怕知道这个办法不妥，也是要实行的。朝廷打吴三桂要钱粮啊，张大人，您上了折子，不光您自己要吃苦头，老夫也要跟着吃苦头啊。 想不到陈大人也成了自顾保命的俗人，告辞。 张鹏和说完拂袖而去。陈廷敬心想，这惹的祸真是想躲也躲不掉了。博学鸿词昭示完了，取路者统统受了功名。高士奇受了詹事府少詹事，十四品禄。陈廷敬仍未官复原职，还是四品。高士奇往日都称陈廷敬陈大人，如今也开始叫他廷敬了。陈廷敬看出高士奇的得意劲儿，并不往心里去。近些日子，皇上住在畅春园里，一日正事完了，来了兴致，要去园子里看看。明珠、陈廷敬、萨姆哈、张英、高士奇等从驾。 朕单看着园子，百花竞艳，万物争春，就知道今年必定是五谷丰登啊。 皇上仁德，感天动地，自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 萨姆哈在旁奏道： 启奏皇上，自从大户统筹办法实行以来，各地钱粮入库快多了，估计今年可征银2730万两，征粮690万担。 廷敬，这个办法是你上奏朝廷的，你功莫大矣。 陈廷敬低头谢恩，没多说半句话。皇上明白陈廷敬的心思，却只是装糊涂。高士奇故意要把话挑破： 皇上，大户统筹的办法的确是好，可臣最近仍听到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 陈廷敬，你听见有人说吗？ 臣倒不曾听人说起。 皇上听了并不在意，只顾着观赏园子。萨姆哈琢磨着皇上心思，又说： 启奏皇上，湖广实行大户统筹办法以来，不仅去年钱粮入库了，还偿清了历年的积欠，朝廷军饷也由湖广直接运往广西，将士们正众志成城，奋勇杀敌呢。 皇上望望陈廷敬，见他面色忧郁，便问： 廷敬啊，朕不是听不进谏言的昏君，朕为这事发过火，可也没把你怎么样。朕知道你肚子里还有话想说，近日就不说了。你看这繁花似锦，咱们就好好游园，有话呀明日乾清门再说。 当天皇上还宫，夜里张英应召入了乾清宫。皇上说： 张英，国朝入关以来，以前民为阴间，历届朋党之祸，可是最近朕察觉有陈宫私下蝇营狗苟，煽风点火，诽谤朝政，动摇人心。 臣只待在南书房，同外面没有往来，未曾听闻此事啊。 朕知道你同陈廷敬很合得来。 臣跟陈廷敬同心同德，只为效忠皇上。 你的忠心朕知道了，陈廷敬的忠心朕倒是有些看不准了。 张英早就看出，为着大户统筹的事儿， 皇上一直恼怒陈廷敬，便道： 正如皇上说过的，陈廷敬可谓忠贞谋国呀。明日乾清门听政，你来参陈廷敬吧。 啊，这皇上 你想抗旨？ 皇上，陈廷敬实在无罪可参呀。 陈廷敬就是有罪。一，弑君不敬，有失体统；二，妄抵朝政，居心不忠；三，呼朋引类，结党营私；四，张英， 臣在。 你最了解他了，你再凑几条吧。 凑？皇上，皇上其实知道陈廷敬他是忠心耿耿的呀。 朕不想多说了，朕这回只想要你参他。你要识大体，顾大局，不参掉陈廷敬，听凭他蛊惑下去，要么就是朕收回大户统筹办法，让军饷无可着落，叫吴贼继续作恶，要么就是朕背上不听忠言的骂名，朕就是昏君。 第二天，皇上往乾清门龙椅上坐下，大殿里便弥漫着某种莫名的气氛。风微微吹进来，铜鼎炉里的香烟龙蛇翻卷，臣工们尚未奏事，皇上先说话了： 前方将士正奋勇杀敌，督府州县都恪尽职守，但身边有些大臣都在干什么？眼巴巴地盯着朕，只看朕做错了什么，讲错了什么话。 皇上略作停顿，扫视着群臣，又说道： 朕并不是昏君，只要是忠言，朕都听得进去。朕也绝非圣贤，总会有错的时候，但朕自会改正的。可是眼下朝廷大局是平定云南，凡是妨害这个大局的，就是大错，就是大罪。 皇上嗓门提得很高，回声震得殿宇间嗡嗡作响，臣工们都低着头猜想皇上这话到底说的哪件事哪个人。陈廷敬早听出皇上的意思，知道自己真的要遭殃了。昨天在畅春园说到大户统筹，皇上分明猜透陈廷敬仍有话说，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好言抚慰。他当时就觉得奇怪，这分明不是皇上平常的脾气。皇上拿起龙案上的折子说： 朕手里有个折子，御史张鹏和上奏的，他说什么平定云南关乎社稷安危，自然是头等大事，但因平定云南而损天下百姓，也会危及社稷，因此奏请朕收回大户统筹办法，另图良策。书生之论迂腐至极，没有钱粮凭什么去打吴三桂？吴三桂不除，哪来的社稷平安，哪来的百姓福祉？ 陈廷敬听得明白，皇上果然要对他下手了，不过这都在他预想当中，心里倒也安然。身为人臣又能如何？张鹏和班列末尾，他看不清皇上的脸色，自己的脸色却早已是铁青了。皇上把折子往龙案上重重一扔，不再说话。一时间乾清门内安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突然张英上前跪奏： 臣参陈廷敬四款罪。一，弑君不敬，有失体统；二，妄抵朝廷，居心不忠；三，呼朋引类，结党营私；四，恃才自傲，打压同僚。有折子在此，恭请皇上御览。 你说这个张英， 陈廷敬万万想不到张英会参他，不由得闭上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殿内陡然间像飞进很多蚊子，嗡声一片。 有话上前奏明，不得私下议论，朕是听得谏言来的。 张鹏和上前跪奏道： 臣在折子上说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话，同陈廷敬没有关系。 张英所参陈廷敬诸罪都是无中生有。 臣张骞以为陈廷敬忠于朝廷，张英所参不实。 够了！张鹏和不顾朝廷大局，骄忠卖直，自命征臣，鼠目寸光，可笑可恨至极。 陈廷敬知道保他的人越多他就越危险，自己忙跪下奏道： 臣愿意领罪，只请宽待张鹏和。张鹏和原先并不知道大户统筹为何物，听臣说起他才要上折子的。 陈廷敬暗中结交御史，诽谤朝政，公然犯上，罪不可恕。张鹏和同陈廷敬朋比为奸，可恨可恶。朕着明珠会同九卿议处，务必严惩。 臣明珠领旨。 明珠低头领旨，面无表情。臣工们哑然失语，不再有人敢吭声。皇上又道： 朕向来以宽治天下，对大臣从不吹毛求疵，但朋党之弊，危害至深，朕绝不能容。各位臣工都要以陈廷敬为戒，为人坦荡，居官清明，不可私下里吆三喝四，结党营私，诽谤朝廷。 皇上御史完毕，授张英翰林院长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兼礼部右侍郎。张英愣了半天，忙上前跪下谢恩。他觉得自己这些官职来得实在不光彩，脸上像爬满了苍蝇，十分难受。陈廷敬回到家里，把自己关进书房，抚琴不止。月圆同真儿都知道朝廷里的事儿，便到书房守着陈廷敬。真儿很生气说： 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皇上，我说老爷，您这京官干脆别做了。 陈廷敬仍是抚琴，苦笑着摇摇头。月圆说： 我这会儿倒是佩服富山先生了，他说不做官就不做官。 可我不是富山呀。 我知道老爷不是富山，只好委曲求全了。朕儿常听老爷说起什么张英大人，说他人品好，文才好，怎么他也是个混蛋，都是老爷太相信人家了。 陈廷敬烦躁起来，站起来说： 怎么回事？每到难处谁都来数落我。 老爷，我跟真儿哪是数落您呢，都是替您着急，您不爱听我们就不说了。翠萍，快沏壶好茶，我们陪老爷呀喝茶清谈。 我明白你们的心思，不怪你们。我这会儿想独自静一静，你们都去歇着吧。 月圆真儿出去了，陈廷敬独坐良久，去了书案前抄经。他正在为母亲抄录佛经，前几天奉接家书，知道母亲身子不太好，陈廷敬便发下了誓愿，替母亲抄几部佛经，保佑老人家福寿永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甄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醒目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37集。 三更时分，月圆同真儿都还没有睡下，猛然又听得琴声骤起。月圆叹了声，起身往书房去，真儿也小心随在后面。月圆推开书房门道： 老爷您歇着吧，明日还得早朝呢。 不要担心，我不用去早朝了。 陈廷敬戛然罢琴。月圆同真儿听了吓得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事情到底遭到什么地步了，又不敢细问。天快亮的时候，陈廷敬才上床歇息，很快呼呼而睡。他睡到晌午还没醒来，却被月圆叫起来了。原来山西老家送了信来。陈廷敬听说家里有信，心里早打鼓了。他最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怕接到家书。拆开信，陈廷敬立马滚下床，跪在地上痛哭起来： 娘啊，娘啊，儿子不孝，我回山西应该去看您一眼呐。 原来老太太先逝了。月圆真儿也都痛哭了起来，哭声传到了外头，都知道老太太去了，和府上下哭作一团，一家人哭了很长时间，谁都没了主张。陈廷敬恍惚片刻，慢慢清醒过来，他擦干眼泪，一边给皇上写折子告假守制，一边派人去廷统家里报信儿。明珠看出皇上本意并不想重治陈廷敬，而是想让朝野上下不再有人反对大户统筹。可皇上话讲得很严厉，他就不知道怎么该给陈廷敬定罪了。罪定轻了，看上去有违圣意；罪定重了，既不是皇上本意，又显得他借故整人。他琢磨再三，决意重中偏轻，给皇上表示仁德，留有余地。明珠云遮雾罩地说了几句，三公九卿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议定陈廷敬贬戍奉天，张彭和冲发宁古塔。明珠议完陈廷敬、张彭和案，依旧去了南书房。张英刚好接到陈廷敬的折子，知道陈老太太先逝了。他这几天心里异常的愧疚，却没法向陈廷敬说清原委。如今见陈廷敬家里正当大事，心里倒有了主意。张英见明珠来了， 正要同他说起陈廷敬家里的事，忽见张善德进来了，朝他们努嘴做脸儿。明珠等立马要出门回避，张善德却说皇上让大伙儿都在里头待着。没多时，皇上背着手进来了，劈头就问 明珠医好了吗？ 回皇上，九卿会议商议，陈廷敬贬戍奉天，张鹏和冲发宁古塔。 朕念陈廷敬多年进将有功，他父母又年事已高了，就不要去戍边了，改罢斥回家，永不叙用。御史张鹏和改留伊犁，永世不得回京。 张英一听，心里略略轻松了一些。陈廷敬不用去奉天，自然会少吃些苦头。虽说永不叙用，但时过境迁，仍会有起伏的日子。只是张鹏和实在是太冤枉了。可皇上正在气头上，这时候去说情，反倒害了他。高士奇低头奏道： 臣能感念皇上宽宏之德，自当以陈廷敬为戒，小心当差。 自古就有文官误国、言官乱政之事。国朝最初把御史定为正三品，父皇英明，把御史降为七品。朕被亲政之时，辅政大臣们又把御史升为正四品。朕今日仍要把御史降为七品，永为定制。 张英等皇上说完，忙上前跪奏： 启奏皇上，陈廷敬老母仙逝了。 皇上大惊失色，忙问：这是多久的事儿？张英奏道： 回皇上，陈廷敬折子上说，他这次回山西因差事紧急，没有回家探望老母。他现在才知道老母早就卧病在床，怕廷敬廷统兄弟分心，不让告知。陈廷敬以不孝自责，后悔莫及，奏请准驾三年守制。 国朝与忠孝治天下，身为人子，孝字当先。准陈廷敬速回山西料理老母后事，守制三年。 臣奏请皇上宽恕陈廷敬诸罪，这对老人家在天之灵也是个安慰啊。 皇上望望跪在地上的张英，什么也没说，起身还宫了。转天，皇上在乾清门说： 虽说功不能抵过，但陈廷敬多年进讲，于朝政大事已多有谏言，不幸又逢他老母先逝，朕心有怜惜，不忍即刻问罪。朕准陈廷敬回家守制三年，所犯诸罪往后再说。 陈廷敬自己并不在场，皇上下了御示，殿内只是安静一片。张英这才明白，昨儿他替陈廷敬求情，皇上并不是不应允，而是不愿意说出来。皇上本是仁德宽厚的，有心宽恕陈廷敬，却不想把这个人情给别人去做。皇上果然又说道： 不久前陈廷敬奉旨去山西，因差事在身，顾不上回家探望老母。他老母早就卧病在床，怕儿子分心，不准告知。一念之间，阴阳永隔呀。没想到此处，朕就寝食难安。朕命张英、高士奇去陈廷敬家里代为慰问。 皇上说罢，举殿大惊。张英忙谢恩领旨，高士奇却道： 启奏皇上，皇差吊唁大臣父母，没有先例啊。况且陈廷敬还是罪臣。 没有先例，那就从陈廷敬开始，永为定例吧。 下了朝，张英同高士奇商量着往陈家祭母。高士奇说： 张大人，士奇真是弄糊涂了。你同陈廷敬私交甚笃，却上折子参了他。您既然参了他，过后干嘛又要保他呢？皇上说要严办陈廷敬，却终究舍不得把他贬到奉天去，只让他回家享清福。如今他的老母死了，皇上又开了先例，派大臣去祭祀。 高大人， 感谢皇上恩典吧，正因没有先例，我俩就得好好商量着办。 见张英这般口气，高士奇自觉没趣儿，不再多嘴。陈廷统领着七巧赶到哥哥家，一家人好结伴上路。一家人才要出门，大顺说外头来了两顶官轿，后头还随着三辆马车。陈廷敬走出耳门打望，轿子已渐渐离近了。只见张英撩起轿帘，神情肃穆。陈廷敬忙低头恭迎，又吩咐大顺打开大门。张英同高士奇在门前下轿，朝陈廷敬无语拱手。进了门，张英道：“ 陈廷敬听旨，皇上口谕，陈廷敬母李氏温素端人，凯策慈祥，居育众子，备极恩勤，今忽而先逝，朕甚为枕惜。此茶20盒，酒50坛，以示慰问，钦此。” 陈廷敬叩首道：“ 皇上为不孝罪臣开万古先例，臣惶恐至极。” 礼毕，陈廷敬送别张英、高士奇，举家上路。陈廷敬月圆一辆车，真儿翠平一辆车，玉鹏壮旅兄弟同车，廷统一家乘坐2辆马车，刘景、马明、大顺同几个家丁骑马护卫。一路走了一个多月，方才望见家山。到了中道庄外，所有人都下车落马，家中早是灵幡烈烈，法乐声声。进了院门，家人忙递过校服换上，却见夫人淑贤同儿子千吉搀着老太爷出来了。廷敬廷统忙忙跑过来跪了下来，老太爷拄着拐杖，颤巍巍的哑着嗓门说：“ 廷敬廷统，只看看你们的娘吧。” 守灵7天，陈老太太出殡，安葬在村北净平山之紫云谦，早已赶修了木炉。陈廷敬在此住下就是3年，终日读书抄经，仿佛把世事忘了个干净。有一天，佳瑶同女婿祖言来到了木炉。佳瑶说：“ 奶奶病的时候，我同祖言回来过好几次了，每次我们都说写信让您回来，奶奶总是不让。奶奶说您是朝廷的栋梁，是皇上的人，是百姓的人，不能让您为了他再耽误了差事。” 听了这话，陈廷敬想到自己的境遇，不觉悲从中来，泪如雨下。祖言说：“ 奶奶指望孩儿有个功名，可是孩儿不孝，屡次落榜，孩儿愧对奶奶的教诲呀。” 祖言，官不做也罢，你同佳瑶好好的持家克子，从容度日吧。 陈廷统也住在木炉，他没事就找哥哥闲聊，却总说些不投机的话。 我知道您心里事儿多，朝廷由明珠、高士奇这些人把持着，您是没有办法的。 廷统，我现在不关心朝廷里的事情，只想守着娘。 你不想说这些事，可他偏让您心灰意冷。你其实成日都为这些事苦恼着，明珠他们还干过很多事儿，您都不知道。记得那位京城半仙祖泽深吗？他被弄到无锡做知县去了。 祖泽深凭什么做知县？他没有功名啊。 祖泽深原本没有兴趣做官，去年他家一场大火烧了，只好另寻活路了。 祖泽深不是神机妙算吗？怎么就没算准自家起火呢？我就不相信他那些鬼把戏。 哼，反正朝廷内外做官的都围着明珠、高士奇这些人转。只说那高士奇常年有人往家里送银子，有事相求要送， 没事相求也得送，那叫平安钱。那张谦原来都在您后头的，这回他去湖南任布政使去了，走到您前头了。 听头，张谦是自己亲戚，我们应当为他高兴才是。你这话要是让祖言听了，人家怎么看你？ 眼看着三年丧期到现，陈廷敬便下山陪伴父亲。正是春日，陈廷敬同廷统陪着父亲坐在花园的石榴树下闲聊。陈廷敬问起家里的生意，陈老太爷说， 生意呢现在都是三金在打理，我不怎么管了，这两年也还过着去。 陈三金正好在旁边便说， 老太爷，太原那边来信了，这回啊我们卖给他们的梨华铁锅又没有现钱付，他们想用玉米麦子抵铜钱，问我们答不答应。 哎呀，怎么老没有钱付呢？仓库里的粮食都装满了。 陈廷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 粮食还怕多呀？ 虽说粮多不愁，可我们家存的粮食也太多了，这你说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 三金，怎么都付不出钱呢？ 哦，时下铜价太贵了，钱价不敌铜价，生意人呀、就把制钱都收了去，融成铜又卖给保全局，从中赚取差价，这样一来市面上的铜钱呀就越来越少了。 竟有这样的事，毁钱制铜，这可是大罪呀。 唉，有利可图，那些奸商就不顾那么多了，朝廷再不管这事儿啊，百姓就没钱花了，都得以货易货了。 花园的凉亭下，千吉看着弟弟玉鹏壮履下棋，淑贤同月圆真儿坐在旁边闲聊，陈廷敬陪着父亲却不时往凉亭这边打探。望着淑贤母子，他心里颇感愧疚。他去京城20多年，淑贤在家敬奉公婆，持家教子，吃过不少的苦，千吉的学业也耽搁了，至今没有功名。他想在家还有些日子，要同淑贤母子好好聚聚。明珠快步走入乾清门，侍卫见了忙拱手道安，明珠顾不得搭理，匆匆进门，进了乾清宫。明珠直奔西暖阁，高声喊道， 皇上大喜呀、请皇上恕罪，明珠太高兴了，忘了大臣之体。 快说什么喜事？ 恭喜皇上啊，云南收复了。 什么？云南收复了？ 皇上从炕上一腾而起，双手接过云南500里加急，哈哈大笑说， 快快把南书房的人都叫过来。 是， 张善德马上吩咐下面公公去南书房传旨。没多时，张英、高士奇还有新入南书房的徐乾学等都到了。皇上满脸笑容说， 国朝开国67年了，鼎定天下已经38年，而今收复云南，从此江山永固了，如今只剩台湾孤悬海外，朕决意蓄势克复。这些日子真是好事连连呐！今日赵氏翰林院詹事府出陈，朕非常满意。往日多次赵氏都是陈廷敬第一，此次赵氏徐乾学第一。 徐乾学忙拱手谢恩， 臣感谢皇上卓拔之恩。 张英见皇上说到了陈廷敬，赶紧奏道， 启奏皇上，陈廷敬守制3年已满，臣奏请皇上召陈廷敬回京。 皇上还没有开口，高士奇道， 但是皇上曾有御示，陈廷敬永不叙用。 皇上仍是微笑着却不说话。张英道， 启奏皇上，陈廷敬虽曾有罪，但时过境迁，应予宽待，皇上多次教育臣等用人宜宽，宽则得众。 明珠 暗暗琢磨皇上的心思，似有召回陈廷敬的意思，便顺水推舟。 启奏皇上，臣以为应该召回陈廷敬。朕依明珠、张英所奏，召回陈廷敬，收复云南，应当普天同庆啊！您能好好议议，朕要在奉先殿、太庙、圣经祭祖告天，礼仪如何，刑期如何，务必细细议定。 臣等领旨。 明珠等领旨，出了乾清宫。高士奇瞅着空问明珠：“ 明相国，你怎么替陈廷敬说话呢？他可是罪臣呐！” 哎，您在宫里白混这么多年了，您真以为陈廷敬他有罪啊？他根本就没罪。 明珠说罢，径自走开了。陈廷敬兄弟奉旨回京，轻车上路。一日赶到太原，已是黄昏时分，不愿惊动督府等地方官员，顺路找了家客栈住下。转天早起，匆匆吃过东西就要启程，不想大顺为着结账同店家吵了起来。原来路上用光了铜钱，只剩银子了，店家找不开。 哎呀，客官呀，您这银元宝12两抵得小店整个家当了。哎呀，您让我哪儿找得开呀？ 哎呀，店家，我们的铜钱呀用完了，您给想想办法把它找开吧。 我没办法想，反正你得付账，要不然你不能走。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 我怎么不讲理？住店付钱天经地义。 哎呀，不是我不付，是你找不开。 哼，你就别喊着我了。小店虽说本小利薄，但银子还是见过的。 你 陈廷敬听到外头吵闹，出来看看，那店家脾气不好，越是好言相劝，他调门越来越高。这个时候进来一个穿官服的人，后头还跟着几个衙役。那人见了陈廷敬就拱手而拜：“ 太原知府杨坚之见过陈大人。”“ 杨大人，陈敬不想惊动了杨大人，所以没有事先禀告。 背负昨日夜里才听说陈大人路过敝地，却不敢深夜打扰。” 店家见这等场面，早缩着脖子站到旁边去了。杨坚之回头骂道：“ 这是京城的陈大人，你们怎么不长眼呢？”“ 哎呦呦呦，那个请大人恕小的不知之罪啊。” 陈廷敬忙叫大顺扶店家起来说：“ 不妨不妨，你并没有错。” 店家从地上爬起来，慌忙招呼伙计看座上茶。“ 哎呀，快快快，伙计赶紧上茶。” 陈廷敬同杨先知礼让着，就在客栈堂内坐起来喝茶聊天。陈廷敬又叫来陈廷统同杨先知见过。杨先知恳请陈廷敬再留一天，好尽尽地主之谊，还得报与总督大人跟府台大人知道。陈廷敬只道奉旨还京，不敢耽搁，请杨先知代向总督大人跟府台大人请安。大顺在旁插话：“ 杨大人，店家找不开银子，我们身边又没有铜钱了，请杨大人帮忙想想办法。”“ 这个好办，你们只管上路就是了。”“ 那可不行， 陈大人，我知道陈大人两袖清风，背府向来是景仰的，您不妨先上路，这客栈的花销背府代为垫付，陈大人日后还我就是了。”“ 那谢过杨大人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威名只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 德善摇来 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38集， 杨贤之恳请陈廷敬再留一天，好尽尽地主之谊，还得报与总督大人跟府台大人知道。陈廷敬只道奉旨还京，不敢耽搁，请杨贤之代向总督大人跟府台大人请安。难免说起铜钱短缺的事儿，店家便倒了满肚子的苦水，直到再这般下去，小店生意就没法做了。杨贤之说他也觉得奇怪，怎么会见不到铜钱？朝廷得早一天想想办法。陈廷敬便为太原这边可有奸商毁钱要铜之事，杨贤之只道暂时还不知道。陈廷敬日夜兼程回到京城，才知道皇上上圣经祭祖去了，还有20多天才能回来。不用即刻面圣，陈廷敬专心在家写了份贺云南荡平表，每天便读书刻子，伙同岳父诗酒唱和，日子很是消闲。皇上还宫途中，有陈宫奏闻民间制钱短缺，多有不便，皇上便召诸臣询问 去年朝廷铸钱多少。 萨姆哈奏道， 回皇上，去年铸钱2,8,912,1050文，同上年持平， 朝廷铸钱并没有减少，如何市面上就缺少铜钱呢？ 明珠道， 启奏皇上，臣已着人查访，发现症结在于钱价太贵，朝廷定制1两银子值铜钱1000文，而市面上1两银子只能兑换铜钱800-900文，钱价贵了，百姓不认，制钱就死了，走不动，市面上就见不到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钱价贵了呀？ 回皇上，旧钱新钱并行，自古各朝都是如此，但因百姓不喜欢用顺治旧钱，尤其是顺治10年所铸旧钱太轻，百姓不认，旧钱拥制，新钱太少，市面上铜钱流通就不方便了，这铜钱少了，钱价自然就贵了， 铜钱少了难免私铸，最终将祸害朝廷跟百姓，你们有什么好法子呀？ 回皇上，臣以为应该改铸新钱，更改1文重1钱的定制，加重铜钱的重量。 自古铜钱时轻时重，都视情势而定，朝廷正备战台湾，理顺钱法至为重要，制钱庸塞则民生不便，天下财货无所出也，最终将危及库银跟军饷。 臣等已经商议，新铸钱币以1文重1钱2分5厘为宜。 好吧，既然你们已经详议，朕准奏。萨姆哈， 臣在。 着你户部火速敦促保全局加紧鼓铸，发往民间。 臣领旨。不几天，萨姆哈便将新母钱进城御览，皇上细细看过，准了。飞马传旨保全局，新铸铜钱很快上市，但新钱才在市面上现身，旋即不见了踪影，原来全都叫奸人搜罗走了。 京城西四牌楼外有家钱庄叫权益利济，老板叫做苏如斋，干的便是毁钱取铜的营生。这天黑夜，有三辆马车在权益利济钱庄停下，走车马的侧门轻轻开启，马车悄悄进去，侧门马上关闭。苏如斋从游廊处走过来，轻声问道： 没人看见吗？ 我们小心着呢，没人看见。 多少？ 3600斤呢。 好，入炉。 东家，今日拉回来的便是朝廷铸的新钱，这一文呐，重1250厘。 苏如斋接过了铜钱，两眼放光，笑着说： 哎呀，好啊，朝廷真是替我们百姓着想啊。我先是毁钱千文，得铜8斤12两，现在我毁新钱千文，可得铜10斤，比原先多赚了3000银子。1两银子收进来的铜钱，可足足赚了6000银子啊。 是啊，太好了，这银子变成了铜钱，这铜钱又变成了银子，这么变来变去，您可发大财了呀。东家，您的账可算得真精啊。 朝廷里头那些当官的也在算账，皇帝老子也在算账，他们不知道我苏如斋也在算账。 苏如斋正在账房里如此吩咐伙计，外头有人说满堂红记钱庄的陈老板来了。苏如斋去了客堂，打着哈哈迎上去道： 这么晚了有何见教啊？ 陈老板忙拱手道： 哎，苏老板，恭喜发财呀。 大家发，大家发，看茶。 伙计倒上茶，陈老板喝着茶说： 哎呀，苏老板，如今朝廷的制钱呀又加重了，您呀可是越赚越多呀。 这都是托朝廷的福啊。 哎，您赚的越来越多，哎，您看给我的价格，是不是也该加那么一点点？ 原来京城很多钱庄都把搜罗到的铜钱卖给苏如斋，保全局钱厂只认权益利济的铜。苏如斋却说： 陈老板，说好的规矩不能说变就变呀。 哎，苏老板，这撕毁制钱的事儿，这闹出来可是要杀头的呀。哎，您让我呀提着脑袋干，也得让我多有些赚头，死了也值了。 别说这些丧气的话，陈老板，您要是眼红我赚得多，您就自己去找钱厂的相爷，把铜直接卖给他，不用过我的手呀。 看您苏老板说的啊，相爷他老人家只认识您啊。 哎，您不妨去试试，说不定相爷也认你呀。 哎呀，苏老板，哎呀，哪天呀，我请苏老板吃个饭，赏个脸。 苏如斋说的相爷，原是炉头相中，保全局全场有炉百座。每炉义将13人，加上各色的杂役，总共1400多号人，统统由相中管着。炉头无品无级，只靠手上功夫吃饭。这相中是个心狠手辣的爷，钱厂义将全都在他手里讨饭吃，就连保全局衙门里头的人都得让着他几分。陈老板不小事，出了苏如斋的钱庄，真的就去了相中府上。他在相中家的四合院外徘徊很久，壮着胆子扣了门环。门人听说他是开钱庄的，便引他进去了。陈老板见那相中一脸横肉，不由得膝头发软，说自己收了很多制钱，打算融了铜卖给钱厂。不料相中大怒，一脚踢翻了他，呵斥道： 哪里来的混账东西，竟敢撕毁制钱。 哎呦，相爷饶命啊，这苏如斋对我剥削太多了，我呀 我本想直接把铜钱卖给相爷您的，哎，不如让相爷您多赚些，小的呀，哎，也多赚些。 什么苏如斋，老子不认识这个人。来人呐， 有， 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我拉出去。 是， 哎呦，相老爷，相老爷，哎呦，相老爷，饶命啊！饶命啊，相老爷！ 立马进来两条大汉，倒提着陈老板拖了出去。差不多已是四更天了，权益立地的门被敲得像打雷，门人骂骂咧咧开了门，却被来人打了一掌，扑通倒地。原来是相中领着贴心降头刘元和两条汉子进来了。相中直奔课堂，吆喝着叫苏如斋快快起来。苏如斋边穿衣服边从屋里出来，见来的竟是相中，慌忙道： 哟，相爷您这么晚了。 不等苏如斋说完，相中拍了桌子打断他的话，喝道： 苏如斋，你混账。 相爷你有话你吩咐。 刘元砰的把个布袋丢在苏如斋跟前，狠狠地望着他。苏如斋不知布袋里是什么东西，怯生生地去打开，吓得尖叫起来。原来包里面装着的是陈老板的人头。苏如斋吓得瘫软在地，浑身发抖。 老子虽然只是保全局一个小小炉头，干的却是替朝廷铸钱的大事。十三官半通不利，保全局不得已才向民间收取铜料，这也是朝廷所许可的。谁敢公然撕毁制钱，他就得死。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你的嘴要紧一些啊，别再向别人说起老夫。 是， 不然的话小心你的脑袋。 哎， 相中说罢撩衣而起，大步出门。苏如斋瘫在地上仍起不来。相中出门半天了，苏如斋才知道叫喊伙计： 来人，来人啊，快把这人头拿出去扔了，这个姓相的手段可真狠呀。 相中正在巡视义将们住前，刘元过来说科尔坤大人来了。相中忙跑去前场课堂，恭恭敬敬地请了安，吩咐快快上茶。科尔坤喝着茶说： 这次古柱重钱，事关百姓生计，朝廷安危不可小视。你虽然只是个炉头，可保全局四个厂炉头一百，我把这些都给你管着，你可要多多尽力，不许偷懒。 小的谨记柯大人吩咐，多谢柯大人栽培。 不必客气，大伙扶你，你就多受累吧。样钱都出来了吗？ 回柯大人话，样钱都铸好了，请柯大人过目。 我就不看了，你把进城的样钱准备好，只等明相国撒木哈他们回京，我就得送去。 刘元进来说： 回柯大人，样钱都准备好了，已经放在柯大人的轿子里了。 柯尔坤笑笑放下茶盅说： 好，本官这就告辞了。 往朝中大员家送样钱，早已是保全局漏规，平常铸了新钱都是先送样钱给那些手握重权的大臣，再把新钱往民间发放。这回情势急迫，大员们都随从皇上去了盛京，就先把新钱发往民间，样钱过后再送。科尔坤从袋子里抓出几枚制钱，他说： 萨姆哈大人，您看这新钱可逗人喜欢呐。 这回铸钱可让皇上操心了，路上顾不得歇息，就下了圣旨。 大人，这新钱虽说只比旧钱重了二分五厘，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呀。 沉甸甸的就好，不怕百姓不喜欢。科尔坤，你肚里钱法有功，魏通名相说了会重重的赏你的。 谢萨姆哈大人栽培之恩。 科尔坤从萨姆哈府上出来， 又马不停蹄地去了明珠府上。明珠凑在烛火下，仔细把玩着新铸的制钱，点头而笑。 嗯，柯尔坤，老夫看准了，你不只是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可为大用啊。 柯尔坤喜不自禁道： 卑职多谢明相国夸奖。 明珠放下铜钱，笑眯眯地望着柯尔坤说： 老夫已琢磨多日，想奏请皇上特拣你为户部侍郎。 柯尔坤连忙跪下拜了三拜，道： 卑职牢记明相国的知遇之恩，如有二心，天诛地灭。 哎，柯尔坤，哎，起来起来，不必如此嘛。你我都是国朝臣子，心里应只装着皇上才是嘛。 柯尔坤再次叩头爬了起来。明珠把茶几上的钱袋提起来说： 柯尔坤，那我也就不留你了，这样钱你先带回去吧。 明相国，这些样钱都打在损耗里了，您就留着吧，这可是我朝开国以来的规矩呀。 明珠笑着问道： 你这袋样钱有多少啊？ 8000文。 8000文，不足10两银子。柯尔坤啊，你这个户部侍郎可不是10两银子能买下来的呀。 卑职明白，卑职怎敢如此轻慢明相国，日后自会另有孝敬。 陈廷敬在乾清宫西暖阁觐见皇上，进城贺云南荡平表，龙颜大悦说： 廷敬回家3年，朕甚为想念，家中老妇可好啊。 陈廷敬叩头谢恩，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奏道： 回皇上，老妇60有1，身子骨倒还很硬朗，臣谢皇上体恤之恩。 皇上眼睛也有些湿润了，说： 走近些，让朕瞧瞧你。 陈廷敬低头向前，仍旧跪下。皇上下了炕，扶了陈廷敬起来，执手打量，叹道： 3年不见了，你添了不少白发，真是岁月不饶人呐。 臣身子骨还行，皇上不必替臣担心。 朕在路上就想好了，你仍赴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经演讲官。 臣领旨谢恩。 陈廷敬又叩头谢恩，口呼万岁。原来上月张英因老父先逝回家居丧去了，正空着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职位。皇上回到炕上坐下，陈廷敬在御前站着。3年前，皇上在乾清门斥骂陈廷敬妄抵朝政，只因他老母突然先逝，暂不追究。现如今皇上起复了他，却没有说明赦免他的罪。皇上只谈笑风生，陈廷敬心里终究没个底儿。觐见完了，皇上传明珠同萨姆哈奏事，陈廷敬谢恩退下，顺道往南书房寒暄去了。明珠同萨姆哈已在宫门口等候多时了，听得里头喧了，忙低头进去。萨姆哈先奏道： 启奏皇上，新钱发放出去了，但就像雪落大江，不见踪影，臣等已派人查访，但尚未弄清眉目。 皇上问道： 明珠，你是做过钱法监督的，这是什么道理啊？ 回皇上，臣虽做过钱法监督，却从未碰到过这种怪事。臣琢磨着，可能还是钱不够重量，百姓不用，市面上就见不到了。 萨姆哈说： 回皇上，我也认为只怕是这个理儿。 皇上，臣以为还应再把钱加重一些。 明珠推柯尔坤任户部侍郎，朕已准了，可这会儿想来，他在保全局任上并没有做好呀。 回皇上，柯尔坤任钱法监督已3年有余，原是做得不错的， 只是近来市面上见不到制钱，应是另有缘由。臣等推户部主事许达着任钱法监督，此人心细过人，精于盘算，说不定于钱法督理有好处啊。 唉，也罢，这两个人就这么用了。新铸制钱的事，你们要好好议议，此事当快，不然会出大麻烦的。 臣遵旨。 可尔坤领着新任钱法监督许达来到保全局全场，向中迎出大门请安。 给柯大人请安，恭喜柯大人升任户部侍郎。 免礼，向中。这位是新任钱法监督许达大人，来，见过许达大人。 是，小的见过许大人。 往后还望你多多指点。 哎呦，岂敢岂敢。 许大人，向中在保全局师傅中很有威望，遇事你就找他就是了。向中，我同许大人去保全局衙门交接账本，你也同去吧。 哎， 向中受宠若惊，忙点头应了。柯尔坤同许达各自成轿，向中骑马随着去了保全局衙门。进了课堂，见八仙桌上早堆着几沓账本，原来柯尔坤已吩咐过这边了。柯尔坤叫来保全局小吏们见过许达，吩咐他们往后要好生听许大人差遣。小吏们不敢不答应，都站在堂下。柯尔坤指着桌上的账本说， 去年十三关共办铜2692309斤6两进入保全局仓库，到上月为止，铸铜钱共耗铜158万4232斤5两，库存铜110万08077斤1两，所铸钱某也都有详细账目，许大人请您仔细过目。 哎，柯大人，我们去仓库盘点一下铜料制钱。 许大人要是放心不下，那就去仓库盘点啊。不过今日就交接不完了，户部那边催我早些到职呢。 向中插话说， 许大人，小的在保全局当差也30多年了，从顺治爷手上干起的，送走的钱法监督不下10多人，向来规矩都是如此，官员交接库存，只凭账册，盘点实物另择日期。 不不不，既然许大人提出盘点实物，那就去仓库一斤一两的过秤吧。 柯大人，既然向来都是只凭账册交谢，我又何必节外生枝呢？不必了，不必了。 哎，我就是怕许大人信不过，日后万一亏空了，不好说啊。 哎，柯大人说到哪里去了？卑职得罪了。 哪里的话，既然许大人信得过，那咱们就各自签字。 哎，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认为呢，做一个演员呢，每一个节目必须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结合，那必须要深刻的政治内容，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结合。通过艺术形式是歌颂这段

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十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厂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接着昨天的话题，接着讲。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今天啊下来接着说，临床上哪个系统病比较多呀？ 脾胃肠这方面的疾病特别多，特别常见。 消化系统吧。 对。 这个养生保健抓根本。什么叫根？是吧，说了脚是人之根。又说了肾啊，肾是人之本，而且呢定位为先天之本，还有一个呢就是后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不管是我们是预防也好啊，还是有病了那、啊、需要康复也好，还是延年益寿，姚老师是不是这三点都不能离开啊？ 对， 都得抓根儿。 是的， 抓先天之本，抓后天之本。特别是啊，年老体弱多病的朋友，想呢逃出这个疾病的困扰啊， 走向健康的道路。 没错啊，很多人在这一点上非常的无助无奈，不知道路在何方，找不着这条路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啊，我们得有目标啊，得有方向啊，啊，朝着目标和方向啊，我们一步一步去走啊。然而我们许多啊，许多年老体弱的多病的朋友啊，在这一点上不是十分清晰。脚是人之根啊，我们不有句话吗？美丽从头做起，健康从脚做起，有这句话吧？ 有， 就是这意思。怎么会从脚做起呢？泡脚、按摩脚、磕的脚，有的人非常明显，当天就不一样了， 就感觉到轻松了。 轻松了，关键在于坚持。因为你的病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某一个关节、某一个脏，它影响到你全身了。身体嘛，啊，是一个整体，啊，一个部位。一个脏器或者一个系统出现问题，它会影响到全身。所以说我们必须呢得全面照顾。为什么要整体调整局部加强啊？我们要学会抓住主要矛盾。人的主要矛盾就是脚先衰嘛，先天之本嘛，肾后天之本脾胃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就是消化系统啊，不要单纯的从食之的脾食之的胃这样理解，你就错了啊。参与啊消化的啊这些部门各个单位，哎，高度概括为脾胃。它里边有广义啊，有狭义，有广义啊。狭义就指着胃这个器官，脾这个器官，这是它的狭义。它的广义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啊，所有是吧、啊、参与消化的各个系统、各个组织、各个器官，都应该啊理解为是吧、啊、脾胃。我们谈到了啊这个肠，因为肠细分了，还有了这个十二指肠、降结肠、升结肠、 小肠、直肠，哎，非常的细。另外说胃，胃你的上口也得说到啊，啊，胃的上口是什么？啊，膨门，膨门上面是什么呀？食道，这些都在脾胃内涵之中啊。你就是这样理解就对了。这是我们呢在说这个脾胃为后天之本，这个的重要意义，我们在临床上是吧，很多人不十分了解它的重要性。为什么把脾胃称为后天之本啊？我们给大家要说一说。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了脾和胃一脏一腑啊，一表一里，还有呢一降一升，一纳一运。什么叫一纳一运呢？胃为水火之海，这就纳，你吃的喝的是不是都到，首先都到胃里了？对，这不叫水火之海吗？啊，这就为纳。纳进以后，这些东西不能长期在胃里啊，这点一定要清楚啊，它是一个中转站，不能存啊。所以我们吃到这个嘴里咀嚼完了，然后通过食道就进入胃，进入胃以后胃就开始紧张的工作。怎么去工作？去做这个粉碎，做去这个啊，把这个食物进行一个粗加工啊，通过胃壁啊啊给它磨细了。磨细最后我们通过现代医学解释，什么吸收啊？肠吸收，小肠吸收啊。实际上呢啊，在进入小肠还要加料。加什么料啊？在哪加呀？就在啊十二指肠这个位置上要加。加什么呀？加帮助消化的胰腺，胰腺的分泌啊，这个产物。还要加什么啊？胆的，胆的什么？胆汁儿啊。所以就完成一个啊，从吃到产生营养能量这个复杂的过程啊，人类不断啊去探讨啊，去认知啊，去知晓。通过肠的吸收啊，吸收以后，然后到什么了啊？到大肠的时候要分离，分离什么呢？要把水是吧，我们吃的喝的不就混杂一起了吗？是不是要把水净化了？哎，然后进入是吧大肠，然后排出体外。这水呢就呢走入膀胱，通过小便排出啊。在这儿有一个分力清浊的，我们大致把人的消化这个系统啊粗略的给大家说了一下。传统啊没有说那么具体，哎，就把它认为啊这个胃是处于什么功能，产生这些最后加工了啊，加工什么水谷精微，然后呢由脾啊，这就交给脾了。下道工序就是脾，脾干什么？要把这些营养的物质输到肺，水谷精微嘛啊，输到我们各个脏腑，包括人的四肢百骸啊。这是啊传统认识人的消化，喝水也好，吃东西也好啊，基本的那么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它就需要胃来降，脾来升。那如果这个功能紊乱了，那你这个肠胃，就你的脾胃，你的消化就受到影响。最终是影响到什么啊？影响到全身的营养供应不足。营养是干什么的？它是维持人的生命。人是铁，饭是钢啊，是吧？民以食为天呢。说你不吃东西，你还能活吗？这个道理我想不用深说了。我们在讨论这话题是谁都知道。然而我们在实践当中 他的重视程度和关注程度就差距很大了。维持生命啊的生存，以及维持人的是吧精气神体力啊，这是不可缺少的， 都是靠脾胃这个运化出来的这些营养气血来供给全身的。 对，现代人叫营养，过去呢不叫营养，叫精微， 水谷精微。 哎，从你喝的水，从你吃的食物，然后提炼出啊最精华的啊最小的，是不是？ 对， 哎，这些东西啊叫水谷精微啊。实际上，这你现在理解就是营养，高度概括就俩字儿啊，营养，是吧？就是人类生存需求的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人体活动的正能量。 对，最基本的。 哎，最基本的。 嗯。 啊，不可缺少的啊，所以说了啊，在你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啊，有经验的大夫首先要看什么呀？看你还有没有胃气。人家大夫就说了，是吧？我看不了，您另请高明啊，另请高明。这就是一个有经验的啊中医啊，讲什么呢？是吧？胃气无，生命亡了， 嗯， 是吧？胃气还存，啊，还有呢，生存的机会，还有挽救的可能，啊，说它没了，没了以后，你再多大的本事，啊，你挽不回来这个胃气，啊，所以你再怎么治，啊，它没有胃气了，啊，就像我们打仗，我这边给你打仗。我想迅速的结束这场战争，怎么办？那方法很多，对吧？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法，我切断你的供给。什么意思啊？我让你的粮食，让你喝的水，是吧？让你武器的弹药，让你运不上去，我给你掐断后援，这仗你还怎么打？ 那肯定打不赢。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人是吧，就啊，没有水了，没有吃的了，那你还活什么？啊，你看过去讲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人在这个战争啊，啊，预想的非常的周到。兵马还未到了，粮草先行，你没有战斗力啊，所以这仗你不可能打赢了。就是我们的消化也好，吸收也好，不能给人提供正能量，啊，就是营养。你说这人还能别说痊愈了啊，康复了啊，能活着那都是难题了，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我们用这么多的话语和内容啊，包括比喻啊，就说出了什么呢？就给大家讲明一个道理，为什么说啊脾胃为后天之本，这回清楚了吧？ 清楚了。 就说你没有胃气了，我给上你多好的药，你会怎么样？ 它也吸收不了了。 它不吸收了。 对。 啊。 它的胃都不工作了。 对呀、啊。 这意思吧。 瘫痪了。 嗯。 那你再使多大力气都没有用了，我们就能看出来了，为什么啊把人的脾胃啊称为后天之本。我们讲的认识的越加深刻，越知道我们这个脾胃的重要性，知道它的重要性，知道它的意义，也就从而也就对我们的脾胃更多的重视和呢保护。不明白这道理，他就会哇吃这个有营养的啊，吃这个药，这个药贵，这个药是进口的啊，以后你就知道了，我这个胃能不能把我吃的这些东西吸收，这成为关键，不在于你吃什么，这回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但是我们认识我们自身的啊，这些组织、这些器官啊，这部机器的内涵，我们就有很大的距离，有很多的缺陷。啊，我们明白这道理以后，我们就知道了。是吧？第一要知道什么？要保护，要得胃气， 所以你想好，这是第二点，首先要把你的是吧脾胃调理好。所以说呢，为什么成为他后天之本，你必须把这个道理，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以理服人。 对， 另外给大家一个提示，是吧，你现在有多少病是吧，浑身难受啊，不管你病多严重，你必须从哪做起啊，你必须从这个人的脾胃来做起。跟疾病做斗争是靠的药跟疾病做斗争吗？ 不是的。 这是人们最大的误区，他以为这个病跟病做斗争就得用药克这个病啊，这是普遍人的认识，听起来好像是没有错。你比如人说有病了，有病去看见了吗？说看见了。大夫说什么病啊？啊，什么什么病，开药了吗？啊，开药了。你想好病你得按照大夫来说你去吃药去，你说这话有错吗？ 没错啊。 对，没有错。什么事儿啊，就怕你啊往深处琢磨。如果你把这套逻辑如果演变成药克病的，药能治疗这个疾病的，如果你得出一个简单的这样的公式，那你就是大错而特错了。 因为他没有往深度的去考虑。 大家说怎么会错呢？那个药不就是治病的吗？是吧，你有病你不吃药，你他怎么能好呢？所以你先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有一层窗户纸，很微妙，我们一定要把它捅破了。你吃的这个药中间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被我们许多人给忽视了，这些的药得靠你人干什么呢，去把它吸收啊，首先得吸收吧啊，一般的药我们吃下以后在一个小时以后，一般的药啊，一个小时崩解。什么叫崩解啊？啊，这个药性开始要散开了，散开了逐渐呢就干什么了，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了啊，通过血液的流通要达到你的病灶地方。这个环节大家往往是忽视了，直接药和病是不是 就挂在一起了， 挂在一起了， 他就没有考虑这个消化和吸收的问题。 对了，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心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十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场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您好， 李 老师，刘老师，你们好， 您好，您好， 我今年66岁， 嗯， 首先啊，我说我不是一好学生。今天呢、啊、我有好多话要说、 哎、 我就简单的说一说吧、 嗯、 我以前啊、 嗯、 有好多病、 嗯、 像那个头晕飞蚊症、 哦、 白内障、 嗯、 还有颈椎病、 嗯、 手麻腰椎病、 嗯、 还有慢性腹泻、 哦、 现在通过那个治疗吧、 嗯、 有所好转、 哎、 啊，天天做那个什么三步棋五步操，喝酒抹酒，这些症状呢都减轻有所缓解。 哦， 下边我也主要说说我哥哥。 哦， 我哥哥今年77岁。 哦， 以前啊浑身瘙痒。 嗯， 两个肩膀来去摆痒的，不知道怎么好，特别难受。 哦， 后来呢他这个痒痒没好吧，他又喘上了，哮喘。 嗯， 反正上不来气。 嗯， 有时候呢经常吓唬人说今天我可不好，尤其是春夏秋冬啊就特别厉害。 嗯， 他经常上医院吸氧，后来呢他那女儿吧就给弄了一个暖气瓶来，这床边上啊就放了暖气瓶经常吸，这个没好呢，后来小脑又萎缩了， 哎呦， 弄得他呀简直是没有辙了，药也不愿意吃，医院也不愿意去了，中药他也不愿意吃了，后来在听广播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了讲座，他就毫不犹豫上了，没有别的办法了，买了茶买了酒，又抹又抹又喝，还做着自己爱法，尤其是泡脚，他是坚持啊，天天的，不管炎热的夏天还是冬天，一天泡两次， 对， 泡了有二年多吧，他的病折磨了十多年，经过了天天泡脚按摩什么的，喝酒抹酒，他的这些症状吧差不多消失了，小脑萎缩还有一点儿，也好多了，轻多了，原来特别沉， 这不简单， 脑袋特别沉，现在精神特别好， 是吗？ 啊，还有时候吧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还能干点家务活 啊，还也挺爱干活的，原来话都不爱说，我们过年回家跟一块吃饭都跟我们就吃不到一块，都不上桌子，不爱说话，现在精神也足了，干点活干点家务活，遛弯晒晒太阳，就说我了，这个腰椎吧有点侧弯，我今年66岁，就是症状吧，就是就背一点东西吧就觉得酸疼酸疼的，问问您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这我们先说了说他这个病啊，这个腰椎侧弯是吧，这个我们首先啊，第一啊，从年轻时候是吧，我们就要求大家是吧，站有站相啊，坐要有坐相是吧，一定要规范啊，年轻时候养成这个好习惯受益终身。还另外一个他就说呢，着力啊一定要均匀啊，你像有时候我们是吧，这个有左撇子有右撇子是吧，担水的时候我们用一个肩是吧，这些呢都用力不均匀啊，这就造成了这个腰椎侧弯，这都有关系。还有一个，这女性网友更年期之后是吧，我们护理的不好是吧，缺钙是不是啊，这等等原因，有的呢都是叠加的，像这个到了这时情况呢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有关腰啊去呵护的，我们把这个健康的所有这些方法都要熟知啊，都要熟啊，你说最快的啊，我们现在吃十种自然法，我们又加了一个啊，刮，用刮板刮，而且站着久刮，但注意不要刮骨头啊，是骨头斜了侧弯了啊，但是我们看一看哪边痉挛哪边发紧啊，我们刮哪边，哎，这个效果就比较快，这但是 刮紧的那一侧着重就是那一侧，重点要去做这个刮痧也好按摩也好哈， 很多病就是要拿龙、是吧，我就当初我讲过拿龙嘛，轱辘不正了，哪边要松、哪边要紧， 对，您讲膝关节的时候讲到的 方法很多是吧，这是我说的快的，从根本上我们应该呢，特别是夏天是吧，春去春夏我们要借阳气、要通这个 督脉 是吧，拔罐子贴贴啊是吧，贴这个磁宝啊是吧，像这个委中腰背委中求啊，命门呐、肾腧啊，是吧？还可以呢，膀胱经按摩。还有呢，趴在泡脚时候，趴在床上呢，磕着脚、掰腿。咱们明天接着来。好，朋友们再会。 那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

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2年，十万热血青年远征缅甸抗击日寇， 这支军队的名字就叫做中国远征军。 仰光陷落，戴安澜为何带兵孤身进入铜鼓？ 你戴安澜不是一个屡建战功的名将吗？我倒要看看你的军队素质到底怎么样。 一无重型武器，二无援兵，戴安澜与敌对抗留下了怎样的临终遗言？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只能是与阵地共存亡了。那么这么做的意义又何在呢？ 杜聿明与史迪威满心期待的铜鼓会战，英军为何不予配合？ 在日军的眼里根本就没有对手。可是真的没有对手吗？ 一个看似完美的作战计划最终为何以夭折收场？档案为您揭秘1942中国远征军未解之谜之铜鼓会战夭折之谜。就在戴安澜第200师在铜鼓附近的皮尤河与日军交战的同时，中国远征军第6军刚刚入缅，交通不便，无法从东线增援铜鼓。杜聿明的第5军第96师从腊戌上了火车后，却被堵在曼德勒，物资供应也不足，将士们甚至处于半饥饿状态。第66军早已集结滇西，但这是蒋介石节制缅甸战场的最后一支生力军，他也不想把自己的精锐送上前线与日军硬碰硬。日军第55师团在皮尤河遭遇200师的伏击后，很快打听到了这一情况，师团长竹内宽立即做出了吃掉第200师，荡平铜鼓城的决定。 铜鼓会战的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杜聿明再次来到了前线，他强装笑容安慰满是灰尘的部下，大家辛苦了，现在形势严峻，运输权在英国人手里，我们调不动火车，炮兵一时还赶不到，但是新22师已经在路上了，大家再坚持坚持，如果新22师能够及时赶到，后续的部队也都能跟上来，英国人又配合，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跟日本人大规模的打，如果赶不到，你就临时改变计划。听完这些，戴安澜无语了，这下达的叫什么命令？临时改变计划，什么时候才叫临时呢？在这种情况下，奉命坚守铜鼓的200师就完全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师长戴安澜深知此次出征凶多吉少。一天，在一处临时搭建的隐蔽指挥所内，戴安澜来回踱步，面色沉重。走了一会儿，他突然坐了下来，缓缓地抽出一支笔，开始写信。这一次，信的收件人不再是他的上司或下属中的任何人，而是他远在老家的妻子王和心。这封信的内容也不是讨论什么作战机宜要领了，而是考虑到万一这次自己有来无回的话，也好对家里的父母妻儿有个交代。通俗地说，其实这封信就是遗书。在这封遗书中，他写道：亲爱的核心，于此次奉命驻守铜鼓，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战，决意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就在戴安澜写下这封遗书的同时，他还下发了一道命令，200师的全体官兵每个人都必须写一封遗书。就在命令发出的当晚，从普通的士兵到指挥官，每一个人都拿出了纸笔，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 默默地写下一封封的遗书。还没等大家写完，就又传来了一道戴安澜的口头命令：大战在即，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师长战死，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依此类推，各级皆然。为了做好充分的迎战准备，戴安澜率领着200师官兵们昼夜抢修工事，布好防线。他始终记得来铜鼓之前，军长杜聿明对他一再强调的200师此战的职责所在。 坚守铜鼓的中国远征军200师兵力不如人，武器不如人，如何拖住日军北上的脚步？ 但是就是拥有这样的武器配备，在铜鼓这片战场上，日军遭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最为激烈的抵抗。 铜鼓一战，戴安澜留下临终遗言：中国军队殊死抵抗，能否等来救兵？档案继续揭秘。 开战在即，除了要昼夜不停地抢修防御工事之外，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一起来看一下。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兵员9000人，75毫米野战炮20门，迫击炮100门，坦克3辆，空中支援力量没有。日军方面呢，日军第55师团有兵员20000余人，150毫米野战炮36门，迫击炮200门，坦克40辆，空中支援力量3个航空队。光从数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双方的力量究竟有多么的悬殊。但是就是拥有这样的武器配备，在铜鼓这片战场上，日军遭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最为激烈的抵抗。 3月19日，日军55师团第112联队首先向铜鼓外围发起攻击，第二天第143联队也随之投入战斗。由于日军早已于3月8日占领了仰光，仰光机场就成了日方的空军基地，每天飞往250公里外的铜鼓城实施空袭的飞机就有百余架次。此起彼伏的飞机轰鸣声和炮弹爆炸声瞬间响彻铜鼓城内，日军飞机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一条条火龙一样的燃烧带。战场上每天都有肉搏战发生，每天都有中国官兵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 在当时，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的兵力集结是需要时间的，可这时间从何而来呢？只能靠第五军坚守住铜鼓来获得。当时200师就是这样，一方面等着大后方的部队向铜鼓集结，另一方面与前方来势汹汹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杀。而当中国远征军在中路与日军第55师团浴血奋战的时候，西线的英军又在干什么呢？ 从3月8日仰光失守，英军就在不断的后撤，而且每逃到一个地方都没有过任何像样的抵抗。在仓皇逃命的过程中，英军的重炮、坦克等装备经常随手就扔，完好无损地留给了敌军。 日军最初入缅作战时来的两个师团都是步兵部队，可就在追击英军的这一个月时间里，一路上是收获颇丰，不知不觉间就升级成了一支摩托化、半机械化的部队。 英军这种一触即溃、一溃即逃的举动，在西线战场同样被表现得淋漓尽致。1942年3月24日，日军动用空中力量轰炸了西线英军唯一的空军基地马圭机场，而此时的英军依然没有选择在这场马圭空战中投入重兵。3月24日当晚，随着日军的一个突击，马圭被全线摧毁，英军随即将机场的几十架飞机全部撤离缅甸机场。这一夜， 150公里外的铜鼓保卫战正打得难解难分，孤军奋战的两百师想要得到英军空中支援的愿望，在这一刻成为了泡影。到三月下旬，铜鼓城内的战斗打得愈来愈激烈。3月22日拂晓，日军以一个步兵大队配以4门大炮，向铜鼓城内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此时的两百师上下一条心，誓与铜鼓城共存亡。几天的激战下来，双方的死伤惨重，铜鼓保卫战转入了僵持不下的阶段。24日晚，面对三面进犯的日军，戴安澜师长紧急调整战略部署，收缩外围，加强对城内的固守，并亲自率领一部前往色当河以北加强防御。日军原打算将两百师层层包围，但是因为北面阵地久攻不下，始终未能得逞。 至此，预先设计好的铜鼓会战变成了铜鼓保卫战。这场仗打得辛苦，面对打不垮的中国军队，日军恼羞成怒，在连日的激战之后，他们想出了一个对付二百师的办法。28日，戴安澜接到前线的急报，说有200-300人赶着几辆牛车朝铜鼓而来。这些人里有的是着英缅军的装束，有的呢是当地人的装束，这下让守城的士兵犯难了。如果真的是英缅军和当地人，如果不接纳他们，日后英国人肯定会抗议。可万一要是日军化妆成这样，那放他们进来可就麻烦了。戴安澜拿望远镜看了看，然后说，靠近了再打，是鬼子。戴安澜怎么能这么确认呢？原来之前他跟缅甸的华侨了解过，英军士兵喜欢把枪横在胸前耀武扬威的，而日军呢是端着枪，缅甸当地人走起路来缩头垂手，而日军腰板挺直，罗圈腿，八字步。日军还以为自己的计策有多么的高超，牛车上放满了枪支弹药，想顺利的混进铜鼓城，没想到连铜鼓的大门都没看到，就被打得哭爹喊娘，四散奔逃。这个时候，日军第55师团的团长朱内宽几乎都要切腹以谢天皇了。十多天里，加上这么多的飞机大炮，不但没有拿下铜鼓，自己反而损失了近5000人。这对方究竟是支什么样的队伍啊？ 随后，气急败坏的日本军队对铜鼓展开了更为猛烈的炮击和轰炸，甚至在铜鼓城内发射了近百发糜烂性芥子毒气弹，同时将包围圈逐渐缩小。眼看铜鼓城里的食物此时已经耗尽，饮水也没有了，中国士兵渐渐力不可支。铜鼓保卫战僵持了10余天，日军损失惨重，胜败即将揭晓。为何一夜之间战局发生逆转？ 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突然传来了色当河桥头阵地失守的消息， 是至死守城还是撤离铜鼓保存实力？戴安澜的两百师路在何方？档案继续揭秘。 连续僵持了10多天了，双方都已是精疲力尽。在这种情况下，戴安澜于1942年的3月27日和29日分别给蒋介石发去了电报。先来看一下27日的这封电报的内容：10万火急，戴先生速转成委员长。该部现在铁路之东，在铜鼓附近沿铁路与敌对峙中。现铜鼓城已失，当面制敌兵力为1师团共联队。我军因运输较为缓慢，本月27日不能开始攻击。是否仍继续在铜鼓附近攻击敌人，请立电示。通过这封电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戴安澜在铜鼓城守得非常艰难。 他开始怀疑这场战斗的意义。但是军人的天职告诉他，没有收到撤退的命令，他只能是死守到底。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29日的这封电报的内容。激战至29日，我军仍固守铜鼓市铁路以东之阵地，敌势之猛前所未有，由以24日至28日敌机更不断轰炸，掩护其战车纵横驰骋，其炮兵且使用大量毒气弹，最近六日间敌军在我阵地前遗失已在5000以上，我军亦多伤亡，但官军无不以一当十，誓与敌寇再次周旋到底。就在3月29号这一天，戴安澜给蒋介石的那封急电刚刚发出之后，城外便传来了一阵阵激烈的枪炮声，铜鼓战局也随之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逆转。那么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3月29日上午，前方阵地突然传回消息，色当河桥头阵地失守，原来是日军第56师团赶来增援，现在已兵临铜鼓城下了。3月29日下午，日军一部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突入城内，并从南北两面进攻，将第200师分割开来。同一天，另一部日军占领了色当河以东阵地，由此掐断了200师往东突围的最后一线希望。 战局演变到这种形势，已经不是能否将日军歼灭的问题了。如果不马上把200师从铜鼓撤出，那么他们就只剩下战斗至死这一条路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远征军的一线指挥员杜聿明下令戴安澜率领的200师撤出铜鼓战场，但是这个命令一下达却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他就是蒋介石的参谋长、缅甸战区中美联军最高指挥史迪威。史迪威这个外来的洋和尚空降到缅甸战区的时候是只身一人，说得好听一点，他是临危受命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说得难听一点，他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光杆司令而已。他命令200师誓死守住铜鼓，这完全是在拿别人的本钱做赌注，他当然无所谓。他不心疼，有人心疼，谁呢？蒋介石。蒋介石在视察完腊戌准备回国的时候，曾经给过杜聿明明确的指示，如果出现意见相左，先给我拍封电报再做商议。杜聿明此时心里明白，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关乎200师乃至第五军生死存亡的时刻。杜聿明这边正与史迪威吵得不可开交，哪里顾得上发电报呢？他直接就把电话打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而此时的蒋介石正根据戴安澜所拍来的电报审夺着铜鼓战场的形势。也就是在这个档口，杜聿明的电话打了进来。 听了杜聿明的汇报，蒋介石是又气又急，直接同意了杜聿明有关撤兵的请求，命令戴安澜将军率领第200师官兵立即撤出铜鼓。 那么接到突围命令的戴安澜师长是如何安排他的突围计划的呢？当时色当河以东阵地已经被日军占领，西线的英军也已经丢掉杯谬，如此看来200师只能再退一步向北突围。3月29日傍晚，戴安澜亲自来到色当河的上游侦察渡口，铜鼓城内的官兵在副师长郑廷吉的带领下，按照戴安澜的命令，在深夜时分对日军组织了一次佯攻，借着夜色几个主力团交相掩护，秘密地撤到了色当河边。在那里，戴安澜师长早已准备好了一个接应渡口。当时的200师是一个团 后面跟着一个营队，营队后面跟着连队，集体突射越过了色当河。3月29日这天晚上，整整一夜，戴安澜就坚守在渡口，他一直等到最后一个连队的最后一名200师的士兵，包括担架上的伤员，都安全地上了岸。 第二天，日军两个师团联手准备发起新一轮进攻之前，廖耀湘奉杜聿明的命令，率领远征军第22师救援第200师，他们向南阳车站佯攻，以牵制日军，掩护第200师撤退。 戴安澜与廖耀湘见面的时候，两个人的身上布满了尘土，也都是胡子拉碴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两个人没说什么话，只是轻轻地击了一下掌，辛苦了，兄弟。 3月30日上午8点50分，日军攻进铜鼓城，才发现这里已经是一座空城。在这场激烈的保卫战中，第200师伤亡2000余人，给日军第55师团造成了5000余人的伤亡。虽然铜鼓防御战最终以远征军主动放弃铜鼓而结束，但是中国军人在这入缅之后的第一次战斗中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和斗志，却让所有盟军们不由得刮目相看。缅甸战区英军司令亚历山大曾表示说，我原本以为中国军人是干不了什么的，现在看来他们确实能够做些什么。 对于铜鼓城下那些与阵地共存亡最终付出了生命的英烈而言，这个稍显吝啬的评价也许并不那么恰当。事实上，这些中国士兵完成了上万英军都没能完成的工作，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成功阻挡住了日军前进的脚步。 200师撤出铜鼓之后，中英双方开始互相埋怨，中国人指责英国让200师忍饥挨饿，重炮武器和会战主力迟迟不到，而英方则反驳说是戴将军把他们的联络官置于后方，导致日军的包围圈将他们切断。无论哪一方的说辞才是铜鼓会战最终夭折的合理解释，总之在一片指责声中，联军的战线只能够继续向北，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将是更为广阔和未知的战场，以及一次更为艰苦甚至是挑战人类极限的残酷战役。 被精良7000英缅士兵如何被日军围困缅甸仁安羌？面对日军层层包围，中国士兵能否前去救援？800中国草鞋军星夜前往仁安羌突围救援，中国勇士如何撬破日军防线？ 刘范吴虚张声势的计策很快就扰乱了日军的判断， 大获全胜，无意间发现英军遭围背后的秘密。档案为您揭秘1942中国远征军未解之谜之仁安羌大捷以少胜多之谜。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我有一个梦，想与